6 PM, 北京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一起走进在英国举行的中国品牌日相关活动，来看看英国消费者最熟悉的中国品牌有哪些。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新西兰，新西兰政府宣布呢，将对全国的海淘商品加征15%的关税，和传统零售业相比平。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韩国，来看看韩国小朋友以及很多的外国小朋友都非常熟悉的韩国小企鹅波露露是怎样从韩国走向世界的。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来关注从今年5月10号开始启幕的中国品牌日以及系列的相关活动。制造兴国，品牌强国，品牌成为了大国之间国力对照和较量的主要载体。中国品牌能有多响，能够走得多远，能为多少人所知道，决定了中国制造未来的发展。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来看看在英国消费者心目中有哪些中国品牌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对于中国品牌的认识又怎么样呢？好，一起来听报道。 华为的网络业务已经在英国推进了一段时间，最近该公司又成了智能手机方面强有力的竞争者。 So in terms of market share, I mean, in the UK we are growing really quickly. In France, Germany, I think we're number two. Developing really fast. 伊维斯认为，强大的品牌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You need affinity, you need people to really buy into you, and a brand is the secret in that case. 而无人机公司大疆创新的成功也激励着很多其他中国公司。 As a Chinese brand or as a Chinese based brand, DJI really has fueled new interest also made in China, has really proven to the world that innovation, not just manufacturing but also innovation can come strongly from China. And it's not only tech companies that may feel the benefit. Chinese Brands Day aims to raise recognition abroad, lending new prominence on high streetsLike this one, and giving extra clout to the Made in China label. 中国设计师张慧山的伦敦旗舰店刚刚开张，他在他的设计中融合了中西文化，并推动中国制造这一标签向高端方向发展。 And I think for, you know, through the product, no matter it's been made, it really has to be sharing the honesty, also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product, and as well as a.Beautiful design. I think with that, you can communicate with any customer around the world. 分析师认为，产品质量加上全球视野，对中国品牌在海外获得成功至关重要。 In the UK, the two brands that are most present are Huawei and Lenovo. And interestingly, they're now starting to build much more of a profile and be associated with premiumness and quality. Those perceptions are starting to change both within China and externally, and it's now those brands are starting to be proud of being created in China.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再来说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海淘征税。中国从2016年4月份开始呢，正式实行了跨境电子零售商务进口。当网友们从海外来购买个人消费品的时候，经过海关的时候呢，要多交一道税，被称为是海淘征税。 事实上，通过海淘来避税购买更便宜的商品，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是普遍存在。它和传统的正规的购物渠道征税相比呢，构成了不正当的竞争。下面我们就把视线转向新西兰。最近呢，新西兰政府也宣布将对个人消费者的海淘购物行为进行征税。虽说当地消费者对此并不高兴，不过他们心里也明白，新西兰算是实行的相当晚的了。好，来听报道。 新西兰税务部长斯图尔特纳什表示，购买新西兰商店销售的商品需要支付 15% 的税，但由于漏洞的存在，大家可以从国外购买低成本商品，且不用支付这 15% 的税。新制度将向这些海淘商品同样征收 15% 的税。如果该制度得到立法者的批准，或将于2019年10月开始生效。据报道，新西兰当地的实体店零售商们对政府的这个计划表示十分欢迎。事实上，如何向从亚马逊等公司买来的海淘商品征税，一直是让许多国家烦恼的问题。据悉，澳大利亚就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对这些低成本商品征税，而欧盟则打算在2021年前开始征收此类税。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考拉和袋鼠一样，都是澳大利亚的象征。可是，在过去20年当中，袋鼠的数量不断的翻番，导致澳大利亚不得不出现了新的职业——袋鼠猎人，来灭杀过度繁衍的袋鼠。而和袋鼠命运完全不同的是，在过去20年中，另外一个偶像考拉的数量却在不断的锐减，20年里整整少了26%。为了给考拉创造更好的栖息环境，促进数量增长，最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宣布了一项耗资为4500万澳元的干预计划，打造一个庞大的考拉自然保护区。好，来听报道。 This is by far the most comprehensive koala strategy in the nation, definitely the strongest koala strategy in New South Wales. 该保护计划将在3年内实施，核心是确保考拉拥有充足的栖息环境。据新南州环境厅厅长加布利埃尔·厄普顿介绍，当地近2.5万公顷的森林将被辟为考拉自然保护区。州政府还计划进一步收购土地作为考拉栖息地，并开发考拉栖息地数据库。此外，该保护计划还包括整改车辆压死动物事故频发的路段，修建新围栏或野生动物地下通道，新建一所考拉医院，为患病和受伤考拉提供专业护理，给考拉接种更多疫苗，为与考拉疾病相关的研究提供资助，开通野生动物救援热线电话等。 It would be such a shame if this nationally iconic marsupial did not have its safety secured for the future. In half a century, we don't want children looking at books saying this is what a koala looks like. 2016年底，新南州政府首席科学家玛丽·奥凯恩教授带头进行了一项关于当地考拉栖息情况的考察，结果显示，过去20年里，新南州的考拉数量减少了约26%。现存考拉约有3.6万只，导致考拉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包括栖息地减少、车辆撞击、疾病、干旱和热浪。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在激烈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当中，韩国政府也意识到做大做强的必要性。韩国政府日前宣布，在一定时间之内，企业的并购重组将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中心枢纽，强强联合、拆分重组、关停并转、内部重组等等，这些趋势呢将会陆续引现。总之，要把企业打造得更强，方能适应当前的复杂局面。 韩国公司如锦湖轮胎、 STX 造船海洋公司以及韩国通用汽车公司已经完成重组，走上复苏之路。与过去不同，往往重组会出现大规模裁员，但这些公司表示，基层员工可以和管理层共同合作，成为企业重组后新的框架。 今天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真好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李仁哲先生，与他共同聊一聊韩国企业新的重组模式。首先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锦湖轮胎收购问题的解决方式。 锦湖轮胎曾是韩国最大的轮胎制造商，但在最终决定将其出售给外国公司之前，他一再遭受破产危机。2010年锦湖轮胎开始启动重组计划，由于工会的强烈反对，将该公司出售给中国轮胎制造商双星公司的计划被推迟。工会强烈反对将公司出售给一家中国公司，表示双龙汽车在中国汽车制造商收购之后，被上海汽车公司作为技术来源。公司表示，如果该公司未能被收购，债务缠身的轮胎生产商锦湖公司将不可避免地被置于法定管理之下。在破产与出售给外国买方这个问题上，工会最终选择了后者。 正如真好经济研究所所长李仁哲先生的介绍，4月1日，双星的收购计划在工会的投票中获得通过，大多数工人投票赞成该项计划，从而使得债务缠身的公司能够避免法定管理。工会最终接受了外国投资，因为债权人同意采取一些旨在防止外国买方窃取技术的安全措施。债权人承诺允许公司独立管理本地工厂，限制公司的出售期限为3年，并保证现有工会工作人员的工作安全性为期3年。因此，锦湖轮胎在4月2日签署了扭亏为盈的计划，为商业正常化迈出了重要一步。韩国 STX 造船海洋公司于4月10日进行了另一项引人注意的重组交易。 韩国 STX 造船海洋公司的财务结构和订单数量显示，该公司已获得资金，能够持续运营到年底。但大多数分析师评估认为，造船厂的境况直到年底才能够有所改善，这主要是考虑到劳动力成本和各种其他成本。因此，主要债权银行韩国产业银行要求该公司裁员近700名生产工人，然而工会是不能接受的。作为裁员的替代方案，工会建议所有的生产工人在未来5年内实行为期6个月的无薪假，并接受工资和奖金的减少。 2009年双龙汽车和2010年韩进重工集团曾发生大规模裁员的现象，韩国文在寅政府的原则是能够完成重组的重要原因。 目前政府的原则是从商业角度进行重组，而不是受政治利益的影响。最近的重组案例值得肯定，因为他们是基于这一原则完成的。一度支撑当地经济的造船和汽车工业未能及时进行重组，失去竞争力。另一方面，他们的中国和日本竞争对手通过兼并收购或清算破产，精简了管理，加强了竞争力。迄今为止，韩国已经为造船业减免了超过20万亿韩元的税收。当然，用纳税人的钱补助破产企业是为了挽救局面。虽然最终的重组计划姗姗来迟，但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举措，因为政府主张根据经济原则进行重组。 工会强烈反对裁员不足为奇，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许多工人的生活在现行的社会保险体制下无法得到保证，但政府不断强调不干预原则，坚持公司制定详细的自救计划，结果劳工和管理层共同找到了一条生存之路。但是鉴于还存在一系列未决事项，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时机的把握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非常重要，不应以政府为主导进行重组，而应以市场为导向进行重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韩国持续了10多年的经济衰退，但韩国企业还是没有对市场和外国竞争对手进行精准的分析。韩国迫切需要彻底改变有关向破产企业注入公共资金的法律法规。 目前政府的财政赤字可能会继续增长，这意味着通过公共资金推动重组将越来越难。现在是按照市场原则来制定新的重组制度的时候了，包括并购、破产还有出售。 在韩国的儿童动画领域中，有一只可爱的小企鹅叫做 Polulu， 很多中国小朋友也是他的粉丝。那么 Polulu 是如何从韩国走向世界的呢？好，我们一起来听下面的报道。 除了我们两个标志性的品牌宝露露和泰露之外，我们还展示了很多动画角色。来自印度尼西亚、香港和欧洲的买家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感兴趣。宝露露已经出口到世界各地，但它仍然在亚洲最有名，所以我们想要在更多的国家进一步推广宝露露。我们也希望为小巴士泰露开辟新的市场，尽管这个系列已经为许多国家的儿童所熟悉。 今年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同时举办了韩国服务市场和亚欧联动活动，鼓励韩国当地的服务和文化内容提供商更积极地进军国外市场。韩国 Inonix Entertainment 的公司在展会期间与外国买家进行洽谈，寻找扩大出口目的地的机会。 小企鹅宝露露于2003年在韩国教育广播公司 EBS 电视台首播，次年这个动画片在法国上映，迄今为止该动画系列已出口到大约140个国家。我们的首席执行官特别想制作一部针对幼儿的动画片，他专注于一个能吸引年轻观众的故事，这是我们成功背后的秘密。即使年幼的孩子也会出现自己的问题，宝露露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可能与他们的父母给出的不同。孩子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宝露露，并学习如何处理他们的问题，就像宝露露处理他自己的问题一样。 韩国 Iconix Entertainment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崔仲一先生在2001年创立了这家公司，他想打造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动画，他制定了一个为幼儿制作动画的目标。他观察了三岁以下儿童的特征，并找出了他们最喜欢的动物。最终公司选择了一只小企鹅，它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蹒跚学步。企鹅不能飞，但创意内容提供商设计的这个可爱的动物戴着飞行员护目镜和飞行头盔，以体现其飞行的梦想。由于故事是从孩子们的角度展开，动画展示了宝露露和他的动物朋友，如北极熊、小恐龙和狐狸的好玩冒险。迷人的企鹅角色非常受欢迎，在小企鹅宝露露成为全球热门动画后，韩国 Iconix Entertainment 的公司在2010年推出了另一个流行的动画系列。 虽然宝露露是韩国最受欢迎的角色，但小巴士泰露在海外更受欢迎。事实上，小巴士泰露的性格塑造是非常成功的，事实证明它非常受欢迎。这个动画系列描绘了一辆蓝色小巴士泰露和他的车友共同冒险的故事。例如，某些车辆如消防车和挖掘机对某些东西感到沮丧，泰露就会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2014年，首尔发起了一场公交车运动，在首尔市公共交通日发布了四辆有颜色的公交车。许多好奇的孩子排着长队等候小巴士泰露，这个他们曾经只能在动画系列中看到的角色。泰露巴士乘车活动吸引了约6万名儿童，不仅在韩国，泰露在国外也很受欢迎，每月有超过1亿次的 YouTube 点击量。两个动画角色宝露露和泰露正在创造各种附加价值。 目前我们有超过2500种角色产品，仅在韩国就有超过200家合作公司与我们合作。产品主要是玩具，我们也出版了用于教育目的的宝露露书籍。此外，我们还根据我们的动画角色建设了一些有趣的景点。 如宝路路主题公园和泰路儿童咖啡厅。主题公园项目在韩国和海外都获得成功。中国有八个宝路路主题公园，新加坡有一个，在泰国有一个以宝路路为主题的水上公园。宝路路主题公园也将很快在马来西亚推出。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持人邱胜阳给我们介绍最近在新加坡轰动全国的一场动物葬礼。 在新加坡动物园呢，在4月25号星期三呢，以沉痛的心情啊，告别了一只北极熊。你没听错，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热带国家，竟然有一只土生土长的北极熊，名字叫伊努卡。伊努卡呢，是在1990年12月26号在新加坡的国家动物园诞生的北极熊。出生的时候呢，仅仅350克，后来在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细心的照顾之下，后来成长到了超过500公斤。那么伊努卡呢，是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北极熊。有很多动物界的人士认为啊，在热带国家饲养一头北极熊是不人道的。但是呢，新加坡动物园为了这只北极熊伊努卡，改造了北极熊观赏区的这个园地，特地为它装了北极温度的这个空调，使到伊努卡呢，在热带的新加坡茁壮成长，而且是快乐的成长。伊努卡在新加坡动物园生活了27年啊，在动物园的地位呢，可以说仅次于新加坡动物园的第一代的明星，是一只人猿叫阿明。伊努卡的诞生带给新加坡的这个民众以及外国的游客非常大的这个吸引力，因为它外形憨厚，而且非常的调皮，非常的活泼，因此在这27年来呢，成为新加坡动物园的明星动物之一。伊努卡27岁已经超过了野生北极熊15到18岁的平均年龄，可以说是长寿的北极熊。而伊努卡这个名字呢，还是通过了在新加坡的全国命名比赛中得来的。它的名字呢，可以说是新加坡民众集体的智慧而带来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意思呢就是无声的追猎者，也就是形容伊努卡的这个动作啊，非常的灵敏，虽然体积有点庞大，但是呢不失于非常灵活还有活泼的这个形象。但是呢，就如刚才我所说的，有很多动物界的保护人士就说北极熊不适合在热带的新加坡生长和饲养。在国际动物福利协会和道德委员会商量之后呢，新加坡动物园在2006年宣布不会再饲养北极熊。也因此，随着4月25号星期三伊努卡逝世之后呢，新加坡动物园也不会再有北极熊展区了。27岁的伊努卡在北极熊的寿命来讲呢，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所以说在这个身体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情况之下，在本月底兽医为他进行第二次的健康检查之后呢，发觉他的牙齿、关节、耳朵本来就有问题，但是呢，随着年龄的老化，他的爪子被磨损，走路也比较僵硬。在整个健康情况之下呢，如果再继续为他注射止痛剂，也只有增加伊努卡的这个痛苦。因此呢，新加坡动物园的兽医决定给予伊努卡安乐死的结局。在伊努卡最后一次注射麻醉剂以便进行进一步的检验之后，新加坡动物园的兽医医疗团队决定不让他在昏迷中醒过来，因此就结束了新加坡唯一一只也是最后一只北极熊的寿命。 而伊努卡在接受安乐死之后呢，新加坡动物园还特地为他举办了一次的追悼会。而这次的追悼会呢，也吸引了大概有500人呢，来到了新加坡动物园的北极熊展区，看着伊努卡的巨型照片。当然有些从小就看着伊努卡长大的这个动物爱好者，对伊努卡的逝世是非常伤心的。虽然北极熊伊努卡已经逝世了，但是在新加坡动物园，你还是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动物，所以外国的朋友来到新加坡动物园还是非常有看头的。 好，听完来自新加坡的消息，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